something towards something else 是什么什么向什么什么倾斜，比如说 tilt welfare towards the most vulnerable， 让我们的社会福利向那些最弱势群体倾斜，我觉得我是非常赞同的，对吧？ 是 tilt something toward somebody， 对，没错没错， 把什么东西呢向什么什么倾斜。那这里的 full tilt 呢， 这个地方的 full tilt 它相当于一个副词，大家注意啊，你不要从语法上去分析它，它其实就是一个后置，你看到没有，前面已经结束了 embrace technology， 后边的什么肯定是一个副词，表示一种状态， 对，它修饰那个 embrace， 哎，对对对， 你什么状态下你 embrace 呢，你是非常全面的，你很积极的去完全的去接纳， 对啊， full tilt 它的意思就等同于 at full speed 啊，以全速来接纳全速来接纳，或者全面来接纳， 是不是也有点可以相当于 totally 啊？ 哎，没错没错， 是吧？ 没错， 是那种意思，完全地。 哎，是是是。 At full speed 是它的一个另外的解释。 对 ，at full speed 全速的。 对啊， 不带丝毫迟疑的。 没错没错， 完全的。No matter how questionable。 哎，就是不管啊，这种技术啊，是多么的哎，令人生疑。哎，刚才金哥说的很对啊，这个 questionable 它的本意就是，哎，不管这个技术有多么的生疑，就是这个技术啊，不管还哎有多么的不成熟， 哎，到不到位， 哎，对对对， 技术行不行，哎，谁都不管，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得先接纳这种人工智能的新技术。 没错，如果是平常大家如果做阅读理解的话呢，可能考试会让你来选择，让你来解释什么叫 questionable， 它可能会给到这样的一个选择项，比如我要给你出题会出什么呢，比如会出一个比如这个词 unsophisticated， unsophisticated，哎， 不复杂的， 哎，不复杂的，哎，还是就不管它是多么的不复杂，就是不先进，unsophisticated， 哎， 不复杂的， 哎，不复杂的，哎，还是就不管它是多么的不复杂，就是不先进、不成熟。sophisticated 就表示什么？先进的、成熟的意思。 嗯，不先进、 哎、sophisticated 不成熟， 没错。 不精致、不先进、不成熟， 对，没错，没错， 不到位， 是 啊，选哪个呢？选 questionable， 哎，没错，没错，让你来选择这个替换嘛，对吧？同意替换。 这个 sophisticated， 一会儿我们也会遇到这个词语哈、啊，也是很高大上的一词儿啊、嗯。接下来继续看啊，说 robots wait on restaurant diners， 最有趣的就是这个机器人啊，它是 wait on， 它是在旁边等候着 restaurant diners 那些。就餐者，那就是说机器人是在餐厅为就餐者呢随时随地服务。 对啊，这个记住这个词组哈 ，wait on somebody 啊，是给某人服务啊 ，wait on somebody， 嗯，旁边待着听使唤。 对啊，还可以说啊 ，I'm at your service 啊，您随时吩咐。 哎 ，I'm at your service。I'm at your service。好，哎，随时为您效劳，哎， 随时 为您效劳。 吩咐 ，at one service。 对 ，I'm at your service。 Wait on at one service 都是可以表示随时效劳的意思。 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就是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些潮词大家是一定要知道的。Marks up schoolwork， 还能给学生的作业打分儿。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哈。现在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翻译行业呢就是有些公司他们也是研究出来了一些可以自动给学生的译文打分的这样的 一套系统。因为我没有去用过，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翻译这个东西吧可能是有一些技术类的啊这种文章可能电脑打分还可以，但是呢涉及到人文感情的东西一定是人去揣摩比较好，机器它肯定是做不到的，它可能只是检查你的拼写错误或者语法错误，对吧？但是呢里边这个字的这个含义它能不能体会得到，我觉得这是要人去感受的， 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一个用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没错没错， 是吧？这个很多地方怎么用更好， 没错没错， 机器可能还未必达到那么精细的程度。 对， 哎， 这地方这个词组呢我们晶晶咱给大家来再分析一下好不好。这地方他说啊 mark up schoolwork， 哎，给学习来打分哈 mark up something， 大家呢平常我们说给某人打分会用哪个词呢，我们更多的是用这个 grade， 对， 哎，动词啊 grade，I will grade your homework， 我会给你的家庭作业来打分， 打分评分， 哎，对对 grade， 哎，这个词啊 grade your schoolwork， 是不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就一个意思哈。 对对对， 感觉 marks up 好像更适合这种文体一些。 对 ，markup， 哎 ，markup， 其实我们这个词呢，如果是放在企业里边，它用在哪里呢 ？mark up the price 什么意思啊？咱们说的给这个让这个价格提高，加成，咱们说的药品加成。 哦，加成。 哎，对对，咱们说的药品啊，比如说国家现在不是说了吗？医院要取消药品的加成，那就是 eliminate 啊 markups。哎 ，markup 还可以做成名词，合在一起 ，markup 啊 ，markup 对， 就指的是加， 哎，加成， 加成， 哎、对对，药品不能加成了，对吧？因为政府都给你补贴了，你还让老百姓付那么多钱就不好了， 嗯、 是不是？哎、 嗯、 ，markup 这个非常结合时事的一个词， 哎， 药品加成还叫 markup， 或者是 markup prices， 对， 啊，加成价格， 对。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helps dole out everything from Kentucky Fried Chicken orders to toilet paper. 还有哪些高大上的技术呢？您看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也已经在帮助 dole out, 分发 everything, 啊所有的一些东西包括从我们说 KFC, 肯德基的这个就肯德基餐啊那个 orders, 那些订单啊餐啊餐食 to toilet paper 到这个卫生纸它都可以呢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呢来帮助分发这里一个短语可能大家没见过叫 dole out 嗯好这个呢大家可以把这个语境啊整个都背下来就好了对吧比如说这个技术呢会帮助来 dole out something 啊 dole out 就是啊分发什么什么东西哈那么其实这个词呢还可以等同于我们所说的这个 deliver、 哎、 deliver对吧 对、 哎是 哎、也是分出去发出去 没错没错 对、那个 distribute 呢 可以啊 啊也行 可以的对对对 好哎我觉得这种句子啊特别适合大家写在这种作文里面 没错 他列举了很多事实你看又有细节 对 啊又问你怎么看待这个技术你说哇多好啊机器人可以为就餐者服务人工智能能打分人脸识别技术还能分发就餐和餐巾纸 对是其实呢还有一个点啊其实刚才我们跟晶晶给大家补充的这两个词啊一个是晶晶所说的 distribute 还有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 deliver 还有这个 dole out 怎么来记呢其实很好记都是 D 开头的看到没有 啊得得得得得 是对得得得哎 啊看来就得得得得得分出去、 哎、没错没错 啊 China is in a competition with itself for the world record for dancing robots in a competition with oneself和某人自己比赛哈、 跟自己较真嘛就跟晶晶一样啊、 哎、 一定要让自己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对吧 我不敢不敢不敢我不敢不敢韩老师总夸我我真的我真的无地自容、 没有就是你确实是这样子哈就是每个人其实我也在给自己较真嘛每天都要就是咱们不跟别人比每天自己要 day day up 对不对 这我非常的赞同、人最大的什么呀竞争对手其实就是自己 没错没错 你今天一定要比昨天有所进步 是 那原来英文中也有一个这个词啊跟自己较劲哈、叫 in a competition with oneself 没错没错啊，跟自己较劲啊，你不是经常说吗哎，跟自己较劲这个较劲不是说跟想不开啊是什么是自己啊奋发图强那个感觉对吧 是是是、 哎、是、 不是过不去哈、跟自己过不去的意思 对哎，这让我想到了就昨天我给这个学生上课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一个词组哈、就说希拉里呢在这个当年去美国的一个高校呢做宣讲的时候他想让这个大学生啊都加入到美国的这个 foreign service 这个行业里来就是加入到外交队伍当中来他跟大学生说了哎你们大学生呢千万不要浪费自己的光阴啊不能够get by don't get by get ahead什么意思啊 不要得过且过要奋发图强 很好哎不要得过且过啊要奋发图强要勇为人先对吧 勇为人先 要 get ahead 就是要站到别人前面去要出人头地对吧不要天天就说哎我这样就行了我60分就万岁了我觉得我反正在我的这个大学生涯当中我从没有觉得60分万岁我一定要要做到我的最好 韩老师都觉得60分那这一耻辱、 真的是耻辱除非我这个科目确实太弱了我们实在是 所以我就不行、 实在是不行单凡我行的我一定要争取拿到最好的分数自己的最好的分数对 get ahead 大家想一个 ahead 对 就已经是鹤立鸡群了 没错 他就超了多少头了 哎没错没错 到多少前面去领路了都 对对对 那 get by 就是真是得过且过 对凑合着凑合着过了 哎凑合叫 get by 啊还很励志哎 啊就是 两个小小的短语、don't get by get ahead 多漂亮，是不是？嗯， 言简意赅。 对， 好，接下来看 Alibaba。刚才那句话是说呀，是中国一次一次打破了自己创下的哈这个跳舞机器人的世界纪录，就是中国一直在做这个跳舞机器人， 是， 然后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 对对对， 还挺有趣。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做那什么跳舞机了，就已经 是 吧？哈， 对 ，Alibaba, the Chinese online shopping giant, 那中国的在线购物巨头阿里巴巴呢 ，also gotten into the act, 也加入到这个行动当中来了。Though in a more sophisticated way, 不过呢是以更加先进的方式。 嗯，好，第一个点呢我们来看哈 ,get into the act, 好 ,get into the act, 等于我们其实好多同学学过的啊 ,get on the bandwagon, get on the bandwagon, band, B-A-N-D, wagon 就是那个车，好 ,W-A-G-O-N, bandwagon,get on the bandwagon 什么意思啊？就跳到车上来，跟大家一起参与到什么当中来， 跟上这潮流。 没错没错啊 ，get on the bandwagon 啊，等于说什么？哎 ，get aboard， 上来玩。 哎，对，上来玩啊 ，get aboard。我们就说什么？我们看这个外国的电影，经常说 welcome aboard 啊 ，welcome aboard 什么意思啊？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 嗯 ，welcome aboard， 对不对？ 嗯。欢迎加入组织。 哎，没错没错。 啊，get into the act 也是进来玩了，也开始加入到这个行动当中了。 没错没错没错。 啊，也跳上马车了，但是是以一种更 sophisticated way。 嗯，这个 sophisticated， 哎，这个地方就指的是啊一种更先进的方式。但是这个词要注意哈，如果它指人的话，比如说哎像某某人。is very sophisticated. 晶晶什么意思？ 老于世故的。 哎，老于世故，城府 很深的。 哎，对，要注意啊。好多同学说城府很深，这个城府怎么说呀？你不要管城府，这是一个大家注意哈。中文的这个形容词啊，四个字的形容词，到了英文当中去呢，很多情况下就翻成一个形容词。比如说城府很深的，曾经有的同学说，老师这个城府怎么翻，那个很深我知道叫 deep， 那城府呢难道翻成 city mansion？ 哎呦， 对吧， 哎呦，完了完了， 对呀、啊 哎、 城嘛 city， 府呢那就是 mansion。 哎呦，完了完了，这 有同学真的是这样子啊、嗯、就是觉得他这个学语言啊已经是走火入魔了，误入歧途了，每个词他都要问你怎么说，比如说老师这个傀儡傀怎么说呀，雷怎么说呀，哎我说我都没法教你了。你要问我世界的是怎么说呀，切怎么说，你让我怎么给你解释，对不对、 哎、你要找那语言的相通之处啊。 没错没错啊， 是吧，你看这个城府，它城府是中国人形容城府，是形容你那个层层叠叠多，是吧， 对， 你拐弯抹角多， 对，这个人非常的 worldly， 很世故的，对吧，很圆滑的，对吧， 对，这种叫 sophisticated、 哎、对对对， 也有那种很，也有那种比较怎么说，很原属的， 哎，对对， 这个意思 ，sophisticated。但他们呢，阿里巴巴是用什么方式？这里又理解成为更先进的方式，更成熟的方式。 哎，讲了这个词呢，让我想到了，就当年这个咱们的前国务院总理啊，就是朱镕基，在应该是在九几年还是2001年的时候啊，答记者问的时候呢，当时是张建敏给他做的翻译。老外在提问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朱总理啊，您。什么 ？Now you look more mellow than a few years ago 啊，他说啊，您现在看起来呢，比前几年呢更加 mellow 这个词啊 ，M E L L O W 啊 ，M E L L O W mellow mellow 呢，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那么当年呢，张建敏翻的时候说什么？您现在看起来比几年前更帅了。我估计当时他可能没有反映出这个词什么意思来。他说不可能说朱镕基比几年前更帅了。当了几年总理，操碎了心，他可能是越来越疲惫哈，不可能越来越帅。反正他当时把它翻成了啊，您现在是越来越帅。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因为我听说这个老外是用了 mellow 这个词，他可能指的是啊，您啊比前几年看着什么更加稳健。 稳健。 哎，更加稳健。 温和一些、 啊。对对对啊，更加稳健了，因为朱镕基他是脾气很大。他甚至真的是就是拍桌子什么吹胡子瞪眼睛，他自己都说了，说有人说我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是吧，说我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就类似于什么像沙皇就这样子的啊，他说我不是这样子的，他自己解释啊。那么这个词 mellow， 老外说啊，您比几年前看起来更加的 mellow， 那意思就是稳健的，说个人啊看起来比今年更加的稳了，沉稳了、 哦、就是更加中庸平和。 哎，对对对对对、哦、啊，他不像原来那么脾气那么暴躁了，就这个意思、哦、啊， 也那就是 mellow 那个词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 mellow 那个词就是较为温和的、 哎、对对 对， 稍微儒雅， 哎，儒雅的，没错没错， 就是 mellow 那个单词， 对， 哇，学到好多哈。 嗯，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At one of its new 盒马 grocery stores 啊，在他们新开的一个盒马先生实体店 in Shanghai 啊，在他们那个店当中呢 ，rolling robots take cooked food out onto a sort of runway that connects the kitchen to seating。这跑来跑去的那个机器人呢，哈，叫 rolling robots。把那个煮好的食物做熟的食品放到一种某种叫 runway， runway 不是那飞机跑道吗，哈有点像一个传送带一样， 是是，对， 但是传送带呢是连接的厨房啊和餐桌的， 嗯 啊，就是说机器人忙着跟那儿忙不迭的在那儿送菜呢送餐呢。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晶晶，你有没有去过这个盒马先生啊？我没有去过啊， 没有啊。 我最开始听一个朋友说盒马先生，我说这是一个按摩的地儿吗？怎么听着怎么那么怪怪的？盒马先生，我说 足疗， 好，对对对，做足疗的地儿吗？他说这是因为那个阿里巴巴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体店，是卖什么的啊？我说啊，是叫盒马先生啊。他说他读的这个，我这个朋友说是盒马先生，我说盒马先生的 先生， 哎，对对对，应该，我说到底什么东西啊？我说是一个河马吗？说是那个像牛啊河马那个河马的，但是不是说河马，他可能自己起的这么一个名字，很好玩哈。对，好，那么这地方出现了一个实体店这个词，刚才已经给大家谈到了哈，实体店啊 physical store， 对吧？ 对， 刚才也说到了，要记住哈。那么还有后边的一个，我再讲一个词，就是后边这个 sitting 这个词啊 ，sitting 看到没有？ 嗯， 好，讲这个词呢，是给大家来补充一个词组。sitting 你看到没有 ？sit 呢，大家原来以为它只是一个名词，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动词。 哦， 比如说，哎，这个房子可以坐50人 ，the room can seat 50 people。 哇， 可能没见过， 没见过 啊，去查词典就知道了。the room can seat 50 people， 这个房间可以坐50个人。 Can seat， 而且还是房间做主语。 哎，没错没错， 房间能坐多少人，能容纳多少人？ 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换一个另一个说法呢，就是 the room has a seating capacity of 50。 容什么？上座率？容座率？ 也是，它还是容纳。 容纳， 哎，容纳， 啊， 就它这个房间可以坐多少人 ？The room has a seating capacity of 50 people。 嗯，座位能力。 哎，没错没错。 啊，好 ，seating 啊，在这里 seat。Can seat 可以作为动词， 对， 好，这个 runway 传送带是吧？哈， 对， 就可以连接着座位、厨房呢和这个 sitting， 哎，很感兴趣，想去感受一下。 是， 好，这里有一对儿服务员在旁边站着，这人服务员哈， 嗯、 a team of waiters standing nearby 在旁边站着，待命，said a human hand was required。人类的手呢还是需要的，意思就是说啊，还是需要人来帮忙的。For soup and steamed dishes， 像那些汤啊和蒸的东西啊，仍然需要人来端啊。 对 ，List the robots inadvertently splash someone with hot liquid， 以防机器人一不小心就把这热的液体啊给洒到人身上了。 我觉得还真有可能啊，对吧？ 啊， 机器人它毕竟它这个，像这个热烫啊什么的，它一旦把人给烫着了，对吧？我觉得，确实不太好哈。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将来的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人机结合，对吧？ 对， 人机结合。 哎，你看这儿有没有什么语言点啊？这个什么 lest， 嗯， 这词儿我们也很少见的。 对 ，lest 这个词呢 ，lest 等于什么 ？in case 啊 ，in case 啊，以防啊，以免啊，以免以防。啊，等于 in case something would happen 啊，以免某个事情会发生。in case 啊，比如说啊，以免啊 ，lest he doesn't come 啊，以免他不来，所以什么、哦、you must come 啊 ，in case he doesn't 啊、哦，你得来，万一他不来呢？ 对，哎，就等于什么 ？you must come lest he doesn't 一样的 啊、 哦哎、 ，lest 这里的意思就是以防万一哈、 哎 啊，以防这里是 inadvertently， 哎呀，一不小心的， 对。 一不小心，一不留神儿， 就不经意的， 哎，不经意的， 不经意的， 哎 ，splash 就是泼洒， 是 泼洒出来、啊、with hot liquid 啊，对， 热的液体。好，哎呀，说这样，尽管是这样呢，你看是不是？虽然说也带着点麻烦，而且机器人也会坏，但是这机器人啊，确实很让人佩服。Robot restaurants have been popping up across China 啊，这使用机器人的餐厅啊，在中国都遍地开花了。 这个地方的词很有意思啊 ，pop up 就是冒泡冒出来哈，也给它冒出来，就是咱们中国人经常说什么如雨后春笋般的， 就是雨后春笋。 哎，对的，雨后春笋， 一个个的冒出来。 啊、对，好、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啊，雨后春笋的那个词叫 mushroom， mushroom 叫蘑菇，蘑菇 mushroom。 Mushroom 对 mushroom 做动词的时候，它表示什么？ 像蘑菇一样冒出来。 哎，雨后春笋的，在英文当中，它不叫春笋，它叫蘑菇。 雨后蘑菇。 哎，对对对对，要注意啊！雨后春笋那个动词叫 mushroom， 可以做动词。嗯、那么当然也可以叫什么 ？Spring up，spring up， 啊，春天那个词啊 ，spring 做动词 ，spring up 啊，就是拔地而起啊， 萌芽状态、啊。 哎，对对对对对，都生出来了。 啊、spring up 也是生出来。 哎， up, 哎对对对。 Waiter said they're automated. Automated counterparts cost more work than they saved. 说呀，哎呦，这机器人服务员 automated 就是机器的他们的这个同伴 counterpart， 造成了更多的麻烦，更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工作。 嗯，就咱们说什么，纯粹是添乱是吧？就咱们说添乱嘛，对吧？ 对，添乱、 哎、对对对 这词儿， 哎， 对哈 ，cost more work than they saved. The robots also break down.Break down 是坏了， 对， 你机器嘛，机器要是当个机什么的，都叫 break down。 没错没错， 你也不能，你不能直接说它 broke， 你说它 break down， 它不工作了，不运作了。 没错。 Still, patrons were impressed。哎呀，我特别纳闷，他为什么用这个 patrons？ Patrons 不是那赞助者吗？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地方啊，这个 patron 啊，除了赞助者之外呢，他还经常指食客，就是吃饭的那个食客，或者是你的过经常，如果你开了一个店，我经常去竞争的这个店里呢，我就是你的 patron 啊，成了你什么？你的顾客？ 客户？ 哎，客户，顾客。啊对， 那他这里 patrons 指的就是机器人了？ 不是不是，指的前面那个 diner 啊，就是应该 哎那个用餐的人 人 对 啊、原来如此 哎对对对，用餐的人 原来如此，就是 patrons 就是客户 对 顾客 是是是 patrons 对 were impressed 看 impressed 还是哇 还觉得挺新鲜对吧， 留下深刻的印象 哎对对对、啊、 那天傅老师还专门讲了说 press 是压、in 是往里压，把什么东西往里压就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对对、 是吧 impressed 哇很让人佩服很惊叹， 是 你想啊你吃饭的时候机器人给你端菜， 哎呀是 什么感觉哈、 啊、其实我个人感觉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新鲜，但是呢天天如果看到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在那跟我说话，我觉得可能我更喜欢一个人来服务。 我们也可以想象机器人的赋予了人的什么，你跟他交流。 对， 其实机器有它简单的地方， 是是是， 啊、有它简单，它也不像人那么复杂， 对， 是吧？ 没错。 但是它做点服务什么的，又不需要多沟通多交流，端碗端菜嘛，是吧？简单的完成工作就完了， 没错。 又不是让他陪聊。 哎，今天说的这点倒是可以的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服务员的态度不太好哈。 哎、 我觉得机器人它是如一，对吧？它是从早上到晚上，它的表情都是一样，它不会。 它很专业。 哎，是是是。 它执行它的任务和命令就完了， 对对对 啊，他也不会多的旁边跟你聊个天啊， 没错没错， 怼你两句啊， 对对对对 什么的倒也不会哈、啊、但 是 不是说服务员都这样哈、啊、就是只是说从事服务行业、现在从事服务行业的机器人未来真的是前景广阔、 没错 很多工业型机器人现在都转型成为了服务性机器人， 是 未来还有家庭护理型的机器人， 哎我觉得这个是前景真的是很好， 做打扫啊，还有那个教育娱乐的， 对 哎教育娱乐的机器人，这些、 哎、不得了哈， 未来可期啊， 哎呦，这个最好别可惜，要不然咱们干什么，对吧？ 韩老师说，以后想象中哈，当老的就是我们年老的时候，哇，机器人给我们捶捶背呀、按摩呀、 捏 端药啊、送个水呀、 倒倒水啊，是， 所以都还是前景还是很广阔的未来哈。 对， 所以今天这篇文章真的是非常的新科技，非常新科技，也让大家非常的开眼界啊。本篇文章挺长的，我们给大家节选了一些精彩的片段。啊，韩老师也带来很多精彩讲解，我们来请韩老师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学的几个点吧。 好，大家尤其需要掌握的几个点呢，首先啊、就是给大家谈到这个 prompt 这个词，还有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 enable allow， 还有lea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使某人做某事，一定要切记少用 make somebody do， 甚至是永远不要用它都可以的。 理论上说呢哈，有两点我也总结了一下。第一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啊，在向外刊学习的时候啊，平时阅读的时候要注意谨小慎微。 对对， 小的地方为什么不是 technological ambitions， 是 technology ambitions， 对 等等，还有在用词的时候不要死记硬背单词的意思。 要知道什么语境用什么词，什么场合用什么词，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定要用最贴切的， 对， 不要想当然的去使用。 对， 不要动不动就 make something do somebody do something。 没错，这也就决定了机器永远不会完全取代人，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用武之地的。 对，是的，你看像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啊，先你要是能学会这几个 prompt lead to 是吧， allow somebody do something enable， 我就觉得这都不错。 是是是 啊，这个我们课堂相关的跟文本之外的补充是非常的丰富的。 对对对， 韩老师的课程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打开眼界。 没没，也是在晶晶的这个完美的配合之下。 不能再夸了已经。啊，这个韩老师太爱护我们了啊。 对。 还有那个 sophisticated， 以后城府太深，不要什么城和府都来了。 是。 多学习 sophisticated 的用法。 对对。 这些 seat 是可以做动词的啊。 对。 好，大家把这笔记整理好了，下课以后呢拍好图发给我。咱们择优啊刊登在微信公众号上，让我们的学习的这个积极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 嗯。我来咱们这个 PK 台的这个频率呢取决于大家的笔记了啊。 都给你们压力哈。 是。 Don't go by. Don't get by. Get by.Get ahead. 没错没错。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韩老师，下次见。 下次再见。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冬奥英语，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 freestyle skiing， 自由式滑雪。 Freestyle skiing or acrobatic skiing has been around since the 1930s. It only became an official spor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t the 1992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Albertville. Freestyle skiing has several events that show off different skier stylesMogul skiing and aerial skiing are the two most popular. Mogul skiing is a downhill skiing event in which the competitors quickly ski down a steep hill covered with moguls. Moguls are a series of large and small bumps on the slope requiring extra skill to navigate over and around while moving very fast. Mogul skiers race against the clock and against each other.Aerial skiers are judged on their ability to perform complex jumps in the air. The skier travels down a snow-covered slope and then flies off a deep upward, a ramp of 2 to 4 meters long.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may propel them up to 20 meters above their landing place. It is a very dangerous sport, but exciting to watch. 自由式滑雪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存在。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这项运动才正式成为奥运会项目。自由式滑雪的几个项目展示着选手的不同滑雪风格。雪上技巧滑雪和空中技巧滑雪是最受欢迎的两个项目。雪上技巧滑雪是一个滑降滑雪项目，要求竞技者运用雪上技巧飞快地从陡峭的山坡上滑下，要求滑雪者在快速移动的同时使用特别的技巧穿越或绕过雪包。这是一项既危险又令人兴奋的比赛项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